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事实，我还是撑着不说，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 就还温柔做的耍好白，不穿鞋子的脚踝，快乐能信手拈来，跟着我一直走，遇山再过山不回头，陪着我一直走，让人生握我手，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也没尽头，一起去追梦，一直走，抬起头走走走更远，唱这个世界变不同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界限会出游，继续走。介怀，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信手拈来，抬起头走走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一起去追梦，一直走，抬起头走走走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。

骄傲地说着，口沫横飞，生动地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。